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接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主地，他们一摸，接到御车，拉马缓缓响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走走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哼乱铃响啊，这么远啊看到看则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后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去丹营管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看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轮阴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纹丝绦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走，你扎扎湖中一摆，剑可剑黑鱼带铁背铜开，宝雕弓一张当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敌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在两把，几匹哪日追风银鞋寨轻一杆，兵精将他虎钩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破前是苍白美名扬啊。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门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骑马凶汤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二郎进胜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抓到了东家街大小二郎，赵云追舟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扬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人名儿外白州，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郴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Thank you. 的作为亲爱，他是来拜祖先，拜罢出房就要回朝转。 Oh. 边，叫父万千言把心分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家门，家与 前那咕咕的叫小劲儿，